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城寨有乐的时间了。上个礼拜呢，就这个香港艺术发展局呢就举办了这个2017年香港艺术发展奖，就公布了这个得奖的名单。就这个终身成就奖就由这个CCDC 城市舞蹈团创办人曹成渊就得到的。而这个另外就有三个大奖颁给这个叫做杰出艺术贡献奖，咁就包括这个粤剧同埋呢个演员咧罗家英啦，电影人导演咧杜琪峰啦，同埋呢个填词人嘅卢国沾。咁我相信咧呢三个得到呢个艺术贡献奖嘅咧都系实至名归嘅。 咁杜琪峰就大家都知啦，佢我谂系港产片陷入低潮以来嘅真正能够咧一路继续去制作好嘅作品，亦都系咧言之有物嘅香港电影啊，保持到呢个所谓 Hong Kong Cinema 嘅风格嘅，就系杜琪峰啦。咁罗家英好多时候大家净系觉得佢系一个文西啦，或者系呢个唐三藏。咁但罗家英其实系一个即系粤剧大老官嚟嘅。咁喺搞笑电影里面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为人所认识嘅可能机会就大啲。因为始终年轻人就算我呢啲年纪嘅睇粤剧都比较少。咁今集呢我哋就第二次做呢个填词人卢国沾向佢致敬。咁我记得我喺早期嘅城寨有乐嗰时呢都有做过一集叫做词圣卢国沾。咁因为我自己都好似有少少令佢唔抵呢，觉得即係喺香港嘅流行音乐里面呢佢得唔到应有嘅嗰个嘅成就。咁唔知係咪艺展局嘅成员里面係有我啲听众啦。咁今次我觉得係一个即係迟嚟嘅肯定对佢嚟讲。卢国沾喺香港流行音乐嘅贡献係佢除咗好多嘅作品係耳熟能详之外，家传户晓之外呢，其实佢寫嘅歌词好多时候甚至係成为我哋香港人粤语流行曲嘅一啲人生哲理同埋金句。大家朗朗上口，平时呢係会用嚟呢係去表达我哋自己嘅感受。譬如咩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命运不得我挑选啊咁。咁节目一开始嗰陣时揀嚟嘅呢首歌就係呢个郑少秋嘅决战前夕。咁卢国沾喺佢嘅填词生涯里面呢能够开始慢慢为人注意嘅呢，最先呢係喺呢个嘅电视劇集嘅主题曲里面嘅。咁而呢啲电视劇集嘅主题曲呢可以分几个时代嘅。最先呢佢係喺呢个无线嘅电视劇里面呢就是、用换票性质咁样呢就试下。咁就填咗好多嘅呢啲嘅脍炙人口嘅电视劇主题曲。咁喺呢个最早期嘅作品里面呢就喺无线，因为佢系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喺嗰个年代喺中文大学嘅新闻系毕业之后加入电视台嘅人呢都唔多嘅。咁佢自己亦都系曾经受教于师叔，即系呢啲嘅卜卜斋嘅老师，就系康有为嘅弟子。咁旧学传统嘅国学同埋呢个现代嘅中文咧，都系对佢嚟讲系游刃有余。喺嗰一代嘅填词人，黄沾好、卢国沾好、郑国江好咧，佢哋对古文同埋对白话文嘅认识咧，系同等咁重要。所以佢哋填出嚟嘅歌词虽然系通俗、直白同埋我手写我口，但系唔代表佢哋嗰个嘅个人嘅文字修养咧嘅水平系低嘅。呢个系好多南来嘅知识分子对广东话嘅流行文化嘅一个贬低佢哋嘅一个手段，就系、是、觉得佢哋下里巴人呢啲嘢系粗俗，唔上一大台。咁但系同一时间，你睇到佢哋嘅歌词相当简洁啦。能够直抒胸臆啦，咁呢个呢反而好多嘅写白话文中文嘅填词人，包括而家香港呢一代以白话文五四中文作为写作嘅填词人呢，係冇办法返去卢国沾嗰个年代。咁佢首先无线电视劇就係做呢个负责香港电视呢一份嘅刊物，就做編輯。咁然后呢就中间就走去做呢个民间传奇嘅編劇。咁呢就嗰时係准备离开嗰阵时咧，就周梁淑仪开始就上位啦，咁就睇得起佢，咁就挽留咗佢。收尾咧就跟住周梁、刘天赐、林毓华咧就跳槽去咗佳艺电视咁样。咁所以佢嘅填嘅歌词一开始咧就喺无线啦。咁大家我相信一定会记得嘅就系、是、《巫山盟》呢一个电视劇集里边嘅插曲咧，《田园春梦》，咁就系伍卫国唱嘅。咁之后咧就。我喺上一次嘅卢国沾嘅专辑里面我都播过嘅，就係、是、呢个其中一首相当之为人认识喺嗰个年代，就係、是、呢个壁上梁山。咁呢就係、是、一个新加坡嘅歌手林木所唱嘅。咁跟住最一鸣惊人嘅呢就係、是、嚟自呢个无线嘅武侠片集陆小凤嘅插曲 就是有呢個張德蘭嘅《現軍新紀主》同埋鄭少秋嘅《決戰前夕》，咁最後尾當然就是羅文暢嘅《少利飛刀》啦。咁可以咁講，盧國沾一出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嘣一聲彈出嚟嗰種人，而唔係話慢慢慢慢耕耘咗好多年，然後先至得到呢、這個電影唱片公司同埋呢個樂迷嘅認可。咁但係佢好快就離開咗無線。咁所以咧，跟住就進入咗佳藝電視嘅時代。佳藝電視喺香港嘅呢個電視廣播史裏面係一個好短命嘅電視台。但係嗰陣時，佳藝電視嘅投資咧，亦都唔係話小規模嘅。嗰陣時導演有徐克啦，有用菲林拍攝嘅呢個電視片集啦。咁亦都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啲嘅脍炙人口嘅武俠電視劇啦，譬如《廣東好漢》啊咁樣。咁跟住落嚟緊嚟嘅就係盧國沾喺佳藝時代嘅作品，唱嘅人大家我相信咧就你唔會，你會知道佢係邊個，但你唔會入 associate 到，其實呢首主題曲係佢唱《金刀情俠》。咁喺盧國沾結束咗佢無線嘅編劇生涯，過檔咗去佳藝嗰短短未足一年啦，其實係。咁但係就都有兩首脍炙人口嘅作品啦。頭先呢一首《金刀情俠》咧，就係、是、徐克嘅作品嚟嘅。咁而呢個演主唱嘅咧就係、是、黃韻詩。咁大家可能都未有印象，大家對黃韻詩嘅認識可能係喺嚟自金國亮嘅喺無線嘅呢個執到寶。咁但系唔知道黄韵诗原来系街市出身同埋唱歌嘅，其实郑裕玲都喺街市出身。咁嗰阵时就有一套嘅电视片集叫做《名流情史》，咁就系呢个郑裕玲啱啱进入呢个电视圈里边担正做呢个女主角。咁我仲记得嗰阵时我追捧嘅另外一套就系讲呢个胡慧乾、方世玉啦、洪熙官啦，叫《广东好汉》。咁就仲有《神雕侠侣》啦，都系。當時嚟講係令到人哋開始留意佳藝電視嘅所推出嘅電視劇，咁但係因為佢嘅資金周轉嘅問題啊，咁好快呢個佳藝電視就倒閉，咁倒閉咗之後咧，盧國沾咧就去咗呢個麗的電視啦，就展開咗佢喺香港流行音樂創作嘅高峰期。盧國沾嘅主要嘅作品其實都係喺麗的電視嗰個時代開始嘅。咁喺我哋回顾盧國沾嘅创作生涯进入呢个麗的电视嘅创作高峰期之前呢，我哋送上嘅亦都係佢喺呢个佳藝电视年代一首 都相当受欢迎的武侠剧集的主题曲，郑宝文的《流星蝴蝶剑》。卢国沾入咗丽的之后咧，就由早期合作嘅顾家辉啦。咁顾家辉嗰阵时，另外有个名叫张智霖，佢唔系用顾家辉嘅名字。咁啊，作曲就转咗变咗黎小田。咁而同黎小田合作嘅就奠定咗佢呢个人生哲理式嘅歌词喺香港流行音乐里边嗰个不可动摇嘅地位。咁大气上呢个高峰嘅就系丽的电视剧《浮生六劫》嘅主题曲。由叶振棠所唱的戏剧《人生》，因为我在之前的节目都播过，所以今次咧就冇拣呢一首歌。另外就是呢个找不着藉口啦。咁喺呢个黎小田合作的年代咧，佢有几个嘅流行音乐嘅歌星咧，系同佢系合作无间嘅。譬如女歌星有呢个张德兰啦、甄妮啦，而男歌星咧就合作比较多嘅咧就系关正杰啦，同埋呢个郑少秋。而其中他和关正杰的作品有很多真的到今日我相信是令到人哋很想很想关正杰回来香港开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听回卢国沾跟他合作的一些歌曲。在1979年即1978年他离开了街市即执笠去了丽的之后呢，去到70年代尾80年代初卢国沾的地位已经是充分得到肯定，差不多每一首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被视为是一个重点推介， 亦都係流行程度係相當之高嘅。咁但係嗰陣時盧國沾好特別嘅，佢就對於填詞本身咧係視為一個事業。嗱呢個好唔同，好多人咧就包括今日好多填詞人咧，佢就覺得填詞就係呢個換票嘅性質，正職可能係呢、這個有其他嘅工作。咁啊兼職，咁啊因為可能香港填詞又養唔起一個全職嘅創作人。咁但盧國沾嗰陣時咧就覺得香港嘅流行音樂唔應該太題材，淨係局限喺一啲嘅情愛，即係情情塔塔裏面。嗰陣時咧佢就用自己嗰個作為一個填詞人咧，同埋一個成功嘅流行文化嘅一個創作人嘅身份咧。就發起咗一個叫做非情歌運動，咁咧就除咗喺電台裏邊播啦、講啦，喺專欄裏邊推廣啦，甚至係創作咗一啲嘅唔係以愛情為主嘅歌曲。咁喺嗰陣時，我係一個中學生嘅年代咧，我記得就真係擴闊咗自己嘅眼界嘅。咁其中一首好特別嘅，我覺得係，因為我睇嗰個嘅無線拍嗰個嘅 MV 咧。到今日都記得嘅，主唱嘅咧就係呢個麥潔文。咁呢一首歌咧，其實係講戰火同埋流離失所，係當時嘅同呢個越南船民係有關嘅。咁就叫做《螳螂以外》。 為了村莊，我只有遠走探訪，閃了田。最终只有流亡，万里饥荒，不足养一只螳螂。千里烽烟，他只有跟我逃亡。一只。 只因有悲愤难藏， 半声向后望，回头望望，恨我未提防，人寄居异地，就是作家帮人羡下寄客，终有倚身门旁，大门内外满是柴。 咁大家如果就有機會嘅話，都可以上去 YouTube 睇翻呢一首個歌嘅 MV 咧，咁都拍得幾簡陋下嘅其實。咁但係嗰陣時嘅麥傑文出道咧，又好特別嘅喎。今日就大家都唔記得咗佢啦，就係、是、覺得即係、就是、記得佢係江華嘅老公、老婆啊。咁咧，但係咧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佢初初出道嗰陣時咧，係唱唔少一啲嘅即係非情歌嘅作品嘅。咁就螳螂與我咧，就係、是、借一隻螳螂嘅角度咧，去寫嗰個嘅戰火令到嗰啲難民流離失所嗰、那個情況，而前路茫茫，不知去向咁樣。咁我覺得係寫得好細膩，亦都唔係話純粹一種好口號式嘅悲天憫人，係好細緻用一隻螳螂去帶出由佢嗰個螳螂嘅處境去講嗰啲嘅難民。咁呢一首嘅歌咧，就喺嗰陣時嚟講咧，因為都有盧國沾嘅地位咧，都有唔少人係喺電台裏邊咧，係即係去幫佢 plug 呢首歌，因為作為一首非情歌嘅代表作品嚟嘅。咁而呢個同一時間咧，另外佢另外一首作品咧，都係同反戰饑荒有關嘅。咁咧就係嚟自呢個盧冠廷嘅，應該係《天鳥》之後第二張作品。咁嘅一首主打嘅歌曲叫做《小鎮》，咁呢首歌好特別嘅，其實佢咧就係、是、音樂編排就係好似美國嘅 country music， 咁但係咧就唱法，你知盧冠廷都係一個好即係當時嚟講好西化嘅一個歌手啦。咁而個歌詞咧亦都唔係一般我哋廣東歌。嗱，盧國沾以前填好多嘅係小調，譬如鄭少秋啊、張德蘭啊呢啲咧，都係唱一啲小調式嘅歌曲。咁但係咧就好好中式嘅音樂編排，咁但係呢個小鎮咧就係、是、西式嘅音樂編排，咁就一時間我哋就送上兩首，除咗《螳螂與我》之外咧，跟住就係俾大家欣賞呢一首嘅盧冠廷、盧國沾嘅作品《小鎮》。 他畢竟係人，但只是野生。他身康泥尘，如树干断根，应天边飞破，像厌倦了灯，人望地面，飞鸟望人，在这饥荒小镇，哎呀呀呀。人群啊，方是幽人，而应低非亡人，却发现了他，他手中孩儿，患病困在身。病令他哭叫，再叫唤母亲，母亲的脸只有泪痕，无怨跟着人群，哎呀呀呀，哎呀呀。 音好近。发现了他，他手中孩儿，患病困在身，病令他哭叫，再叫唤母亲，母亲的脸只有泪痕，无语。着人群，哎呀呀呀，哎呀呀哟，鹰高飞脚地，鞭炮声响紧，啊，声音好近，哎呀呀呀。 咁喺卢国沾喺当时利用自己嘅乐坛嘅地位咧，发起呢个飞情歌运动，虽然就持续嘅时间唔系好长，咁佢自己身体力行咧，就创作咗呢个卢冠廷嘅小镇啦，同埋呢个麦洁文嘅螳螂与我。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同关正杰合作嘅好多嘅作品里边咧，或者其他歌星合作嘅作品里边咧，所嘅情啊，都唔系嗰种男女之情。你留意一下，今时今日我哋好多嘅歌星咧，只系只得一种情。但系嗰阵时，譬如佢作俾罗文嘅《长城谣》，就系家国之情啦。呢个佢写俾呢个关正杰嘅作品里边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到今日仍然咧系会攞出嚟听嘅咧。其实就系一首喺我哋嗰个年代，反映到一个好纯洁、好纯真、感情好直接嘅时候。咁我記得我睇過一個現場嘅演唱，就係關正傑同呢個何國希一位即係當時都係一個好似關正傑形象嘅男歌手 Sam Ho 一齊唱嘅呢一首叫做《相對無言》。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同坐，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 回头未必可再遇见你的往年，未必剩目前。大家举杯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咁你自己有陣時睇翻呢啲嘅舊嘅片段咧，無線即係嘅舊嘅片段，即係 Sam Ho 同啊呢個即係 Michael 關一齊喺度唱盧國沾嘅作品《相對無言》咧，我你會覺得嗰個係香港嘅一個叫做 Age of Innocence， 一個真係一個純真嘅年代。無論係唱嘅歌手啦，嗰種嘅文青氣息啦，嗰種嘅官仔骨骨著住西裝，好企理，然後咧唱一啲咩咧，好純情嘅。讲朋友之间的爱情，相对无言其实不一定是讲男女之情，我觉得更多是讲同学朋友离开了学校之后，大家再重遇的时候，很多说话已经没办法讲出口，因为大家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人生的际遇很不同，所见到的东西都很不同。那就在今天准备这个卢国沾的作品的时候，那就是这么多成几百首歌，为什么我会唯独是揀到这首关正杰的相对无言呢？就因为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我们一班新亚书院的同学就是毕业回去新亚书院聚餐今晚。本来我就会应该都出席的，但因为我要去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所以就没办法出席。而就令到我想起关正杰的这首歌。咁亦都係送俾今晚出席呢啲呢個新亞嘅舊同學聚餐嘅我哋一班嘅以前新亞書院800年歷史系嘅好同學。咁就喺關正傑嘅呢一首相對無言嘅歌詞裏面呢，就無論我哋係中學嘅年代啦、大學嘅年代啦，甚至係大學畢業之後好多年啦，聽返嗰陣時呢都有少少嘅感觸嘅。其實好嘅歌詞呢就能夠穿越嗰個唔同嘅年代，亦都係正正因為咧，佢所觸及嘅題材咧係比較深刻，喺好多人嚟講咧係會遇到嘅。咁當然，你愛我，我唔愛你啊，失戀啊、痴戀啊、狂戀啊呢啲，就係人生裏邊必定會發生嘅啦。咁但係你呢啲其實係少年時代嘅嘢嚟噶嘛。咁當你年紀一路大咗嘅話咧，男女之情嗰個嘅位置可能慢慢就會淡出。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你的生命里面所占的重要性也都越来越平淡。反而呢能够留下你很深刻感觉的呢就是其他的感情。人的感情的世界也都不会只是得一面的，除了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对世界其他民族其他人的一种普世的价值的感情，也都是有对自己的朋友，而最后也都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小孩子这样。在卢国沾的作品里面就有一首歌我觉得是很特别，他是讲爸爸和小孩子和孩子之间的感情的。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向卢国沾致敬最后我揀的一首歌，就是这个欧瑞强的如火闪闪。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家，人船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为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掌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云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船并处，茫茫碧海正是父母。 咁本来咧就播完呢个欧瑞强嘅《如火闪闪》之后咧，其实就应该节目结束噶啦。咁但系起身嗰阵时咧，突然间谂起卢国沾有一首作品，令到我一路到今日都咁尊敬佢嘅。而呢一首作品咧，我哋好快又会机会一齐唱嘅，就系、是、咧改编自呢个张君令嘅一首歌。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祭好汉》。多谢大家，拜拜。 愿君知我共你是同路。